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为您安排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播讲的评书《京西风云录》。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二集《卢沟运筏西山雾》。《清明上河图》展现出了北宋开封的风情，而一位古代的无名氏的《卢沟运筏图》则再现了北京西山对元大都建设的贡献。这背后都有哪些故事？赶紧有请王悦波为我们讲述《京西风云录》。提到京西，你会想起什么？在古道和运筏中感受历史厚重，于妙峰长城上体会山水秀美，门头沟乌金墨玉温暖京城，平西抗日根据地英魂不朽，历史名村展现文化雄浑，特色舞台浓缩民间百态。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悦波。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王悦波讲述《京西风云录》。 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悦波。今天呢，我给您说《京西风云录》的第二集《卢沟运筏西山雾》。在中国呀，古今名画中反映山水风光的特别多，反映市井民俗以及经济活动呢比较少。那么北宋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那是举世闻名，那是珍品当中的珍品。那么2013年永定河畔园艺博览会上展出了元代无名氏所画的《卢沟运筏图》，也是一举啊名扬天下。那么《清明上河图》呢，画的是北宋时期啊东京的汴梁开封，《卢沟运筏图》呢，画的是元大都啊北京的一角。就画面而言呢，至少表达了三个内容。一呢，是元大都的建设对西山物资的需求；二呢，是西山的物产及贡献；三是永定河的交通及运输通道功能。这事儿啊，得从金中都的建设说起。契丹族所建的大辽国呀，虽然将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啊，立为陪都之一，即五京中的辽南京，萧代后呢，也隔三差五的呢会来这儿待上一阵子，所用的建筑啊，基本上是利用了唐代幽州藩镇的衙署，人称啊子城。安史之乱的时候呢，史思明就将子城啊改为了皇城。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啊，自称燕王的时候也用的是这座子城。辽南京呢，则继续沿用，顶多是进行一些个增建改建而已。但是到了女真金国的时候就不同了。海陵王完颜亮，无论是自己的主张，还是听从部分大臣的建议，认为为了向中原发展，中央政府的机关呢，就不能在东北，需要啊前移。于是仿照开封汴梁城的样子，在今天北京西城区的南部建造西的都城。而且，从天德三年 班址到贞元元年，也就是1151年到153年建成。仅仅两年的时间，就建成了内外三层的中都城。最里边的内城啊是宫城，中间呢为皇城，外边的呢为都城。周长啊是18690米，开有12门。城内的民居呢分为62坊。为了建中都啊，海陵王派了3个大臣，调集工匠民工达到120万人。主要的木料呢取自于河北省正定的潭源，石材呢就取自房山的大石窝，石灰啊就取自永和河畔，那么琉璃瓦呢取自海王村，夯城用的这个黄土啊取自涿州。同时啊，海陵王还在大房山建造了金陵，不仅呢把原来在东北会宁的首府迁到了北京，而且将祖坟也迁过来了。这个会宁啊，就是现在东北黑龙江的依兰。但是呢，海陵王啊没有想到的是，中都城建得快，毁得也快，仅仅使用了60年多一点就完了。那么地处草原的蒙古兴起了，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训练出了一支强大的铁骑部队，趁着金国统治者内部腐败和矛盾，军队南下攻宋之际，那么蒙古铁骑呢大举南下了，向金国发起了进攻。于是在1214年攻入了金中都，并且改名为燕京。而金朝宣宗皇帝完颜询则迁都汴梁。蒙古军呢毁掉了金中都的建筑，而后又开始建了元大都。在耶律楚材等贤臣的治理下，北京陆续恢复了经济繁荣。在刘秉忠等人的主持下，元大都也于1276年竣工。1279年的蒙古国改名为大元国。元大都的建设不仅仅是城池和宫殿寺庙，还要有啊很多办事机构和大批的市民，都需要建筑，需要大量的砖瓦灰石土木等建筑材料。那么以木材为料吧，元史中啊有一条记载介绍，元至元22年腊月，以中卫军4000人伐木58600，给万安寺修造。万安寺呢就是大圣寿寺，就是咱们今天的白塔寺。就重修一座寺庙需要58600棵成材的大树，那您说要建一个大都城得需要多少大树，恐怕那就是天文数字了。那么这些木材从哪儿砍的呢？就是北京西山和永定河中上游流域，所以落下了一个名言，西山兀大都出，就是说大都建立起来，西山呢那变秃了。您还说瓦，那么甭说一个官府寺庙啊民居所用的瓦，仅就皇宫王府所用的琉璃瓦而言，当时就建了4个窑厂，设有提领大使、副使等官员，每个窑厂啊用匠夫啊300余人，还在门头沟设立一个琉璃局。那么石灰呢实际用了多少啊已经无从统计了。在这个门头沟军庄地区有灰峪、灰口这样的村名，丰台区呢有大灰厂地名，门头沟野溪公路旁啊也可以见到厚达数米的灰窑渣层。辽国呀升幽州为陪都，金国呢升燕京为中都，元国呢又升中都为大都。其最高统治者及手下的谋臣们不仅看到了北京的军事战略地位，还看到了都城建设发展所需物资的供给条件。尤其是辽金两朝 辽国的南边界啊，到了今天的河北省白沟坝县一带了。那么北宋时期杨六郎把守的三关口也在这一线，就是瓦桥关、宜津关、鱼口关。那么当年呢，宋太祖赵光义呢御驾亲征北伐，打算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结果兵败京西高粱河，连夜就逃到白沟。那么也就是说，华北平原大部啊，华东以及中原地区所产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虽然有京杭大运河，但是人家北宋呢不会供给你。金国虽然边界南移，但也仅有半壁河山，生活物资之供给呢也存在问题，这就需要在北京周边地区解决。那么能解决吗？基本上是能解决。北京西山啊及永定河中上游地区具有能源、建材以及食品三大基地之功能。能源呢，首先就说火。在人类进化史上，从古猿到类人猿再到直立人到智人，火的发现呢使用和开发是最大的关键。那么天火烧过之后，被烧熟的动物肉啊，那比生肉啊好嚼好咬，哎，还香。于是呢就发明了转不取火以及保存火种的方法，后来又发明了火石啊、火镰啊、火绒啊以及取火的方法。那么再后呢又有了用火烧制的陶器、瓷器等。木柴、木炭及煤炭的发展啊，采用和加工不仅解决了做饭取暖的问题，那么还烧制器物、冶炼金属、制造兵器和工具以及照明、通讯。那么可能有人问了，这火跟通讯有什么关系？您看这烽火、狼烟，那不就是通讯吗？哎，军情火急，你巴布利加急也没有这火光啊、狼烟呢传递的快。那么北京西山自古以来就是森林茂盛，否则呢也不会经过地质构造运动形成了那么多的啊丰富的煤炭。那么木柴啊和木炭呢重量轻，占地儿多，不可能啊从很远的地方运来，那么就在北京西山呢就地取材。说不尽的风云变幻，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煤炭的发现、开采和使用不晚于辽代，有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之说。那么在这个金朝的时候呢，赵炳文有一首啊夜卧暖炕诗，他就说京师苦寒岁，贵玉不易求，斗粟欢树心，吊被不肯愁，日虫无斗米，未有旦夕忧，进山赴黑衣，百金不难谋，地炉归玲珑，火穴通深幽，长舒两脚睡，暖绿初回照，门前三尺雪，鼻息方寒寒，田家烧骨堕，尸烟炫泪流，魂家身上衣，置被小未休，谁能献此树，助汝荡亲仇。那么这首诗呢说的就是金代的时候，北京啊寒冬季节，柴和炭的价格都很贵，那么一斗谷子呢才能换回啊一小捆柴火，所以呢这人呢只能到西山呢去买煤炭。那么诗的中间六句、讲的就是房外啊雪很大，室内呢却温暖如春，可以酣然入睡。那么最后讲的就是郊区农村呐、烧木柴，尸烟呢熏的人呢眼直流泪，可见呢远不如煤炭呀方便好使。那么有一个叫张仲举的人，在写的这首诗叫做《送 熊梦祥寓居斋堂当中就说了，说土床炕暖石窑炭，素酒香柱田家盆。那么送往斋堂寓居的熊梦祥呢，在斋堂他本身编纂出了北京第一本志书，就叫做《戏金志》。那么他这本志书当中啊，不仅讲了煤炭，还讲了上千种的药制品、菜制品、草花制品、果制品、木制品、素制品、豆制品啊，等等等等吧。还写到了画眉石，这些东西都同出斋堂。那么这些东西呢，在当时门头沟地区已经被大家伙广泛的应用了。那么《戏金志》当中讲到了画眉石和画眉石烧制的砂锅。您比如说明代文学家徐渭有一首画眉郎墓，说春山秋水自天然，何用青梅拂柳烟，一种风流千古迥，坐令天子破谗言。这就是说西汉的时候，张畅啊用青梅为妻子画眉，结果呢被人家呀诋毁，那么在皇上面前都诬告他。那么张畅就说呀，这是闺房当中夫妻之间的事情啊，我这个呢不算罪。皇上一琢磨说的有道理，就没治啊张畅的罪。但是张畅呢落了一个外号叫画眉郎。那么可见当时呢就用这个画眉石画眉毛啊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石头呢还能烧锅啊做盘子，虽百年亦不损坏。这个关于砂锅的话呀，就是在这个王平村啊附近流传的很多。您比如说有啊，王平口道多，乔家岭喜鹊窝，安家滩拍砂锅。那安家滩呢就在这个王平村往西啊八里地。在这儿还有安家滩的砂谷子一套一套的，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等歇后语。那么到明朝啊，还有一个砂锅做饭斗量柴的故事。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啊，那么他问刘伯温说，你看我这些孩子都怎么样啊？那么刘伯温呢就说呀，这些孩子如何如何，其中就指着四子朱棣说，说此子颇有帝王之相。那么这个话呢可就让马皇后在旁边听见了。这朱棣不是马皇后所生，马皇后呢不想让他呀继位，那么他就让朱元璋啊把朱棣封为了燕王。干嘛封那儿？因为马皇后听说呀，燕帝是砂锅做饭斗量柴，砂锅做饭那就说明那儿没有啊铁锅，缺少金属，所以那儿造不了兵器，以后他造不了反。另外呢这个砂锅做饭可见生活比较艰苦，斗量柴呀，柴火都这么缺，您琢磨琢磨，让这个朱棣上面去受苦去了。可实际呢朱元璋马皇后都不知道，砂锅做饭呢比铁锅做饭香，斗量柴啊不是用斗啊装柴火，是指的煤。那会儿啊用这个大筐啊称煤，所以就叫斗量柴。朱棣呢因祸得福，这个话救了他了。他到了燕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养兵蓄锐，强大了。后来呢朱元璋死了，那么太子呢先于朱元璋而死的，那就是太子孙皇太孙朱允文，在洪武31年继位，就是建文帝。那么朱允文也怕叔叔们夺位啊，就听从了大臣的建议，采用啊削藩的这么一个啊措施。但是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帮助下，以这个帮助侄子清君侧为借口，发动了靖难之役，最后呢夺得了皇位，就是永乐大帝。 那么他呢，在燕地深知北京的战略地位及物产的丰饶，再加上对北京呢有了感情了，所以登基不久便决心迁都北京。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于永乐19年正式迁都到北京。那么自明朝迁都北京起，北京西山在城市建设中啊，对于建材当中的琉璃石灰石材，生活当中的煤炭木柴木炭等燃料，那贡献就更大，几乎一日啊不可或缺。那么京西古道呢，在物资运输上呢，它起到了通道的功能。那么在金代的时候呢，对这个交通啊道路啊下了很多功夫。您比如说金世宗完颜雍在位的时候呢，他下旨修治怀来以南的道路，以便呢将身后怀来逐鹿魏县的一带啊所产的粮食运往中都。那么金章宗完颜景继位之后呢，他呢就继承了啊世宗的遗志，他下令修建的卢沟桥。那么卢沟桥啊于明昌三年竣工，打通了中都和金陵与中原的交通咽喉。那么当时呢桥名叫永济，后来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的卢沟晓月。那么当时呢西山出的这个木材和木柴啊都是啊那个水运，就是放到河里头啊顺着水啊往下飘，那么到了下游呢用一根大绳子哎横在河面上，这个两头呢给拴好了，这人呢就可以把这个木材或者木柴呢拦住然后打捞起来。那么斋堂火尊呢是存放马口柴的地方。什么叫马口柴呀？它那个柴火呀都是有一定尺寸的木段，两头呢砍成斜面，这叫马口柴。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羊马场，实际呢是羊牧场的谐音而来的，并不是真正羊马的地方，就是现在丰沙线铁路啊羊马场这个车站这个地方，这都是呢搁这个木柴的地方。那么元大都建成以后啊，大都内呢人口啊增加了，所需的物资呢也就增加了，那么就光煤炭这一项就不知道啊需要多少。那么根据《戏金志》记载说，城中内外经济之人每年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腰头载取煤炭，往来于此，新安及城下货卖，咸以驴马赴金筐入室，盖趁其时，冬日则冰坚水枯，车牛直抵窑前，及春则冰泄，浑河水泛则难行矣。往年官设抽税，日发煤数百，往来如织，二三月后以牛仔草货卖，北山又有煤不加，都中人不取，故价廉。那么清代的时候呢，这个骆驼的使用大大的增加了往城里运送煤炭的数量。那么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啊，您都知道这个故事呢就是以这个为大背景的。综上所述啊，永定河不仅以其洪积冲积扇造就了北京平原，以其河水为北京提供了大部分水源，更以其丰富的建材和燃料等物资为北京城的建设和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卢沟运筏图展示了在物资运输过程当中所发挥的部分作用，说不尽的风云变化，道不完的沧海桑田。京西风云录，我是王月波，咱们下期再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这家百年老号在新时代中的变与不变。东来顺不变的是老底蕴、老内涵，变的是经营理念和服务形式。在品质消费大环境下，只有像东来顺这样与时代接轨，才能更好的与消费需求合拍，给这个百年老号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机遇，让这程序百年的炉火越来越旺。好了，这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所有情歌的句子。